好啦，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四点至五点嘅呢个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喺呢五个礼拜咧，我哋都系会咧喺同一时间就会举行呢、這个尚书城寨人嘅呢个香港人香港史嘅课程。咁就龙津义学就同步咧就会做紧一个讲座。咁所以我哋都系事先咧就系录咗呢个节目先嘅。 系 咁、就今日咧，我哋出街之前咧都未知道咧呢、這个究竟星期日。嘅呢個選舉啊，香港其中最重要嘅一場特首選舉，鹿死誰手？咁但係咧，就啲風向就傳嚟傳去，發發聲喎，真係。咁咧就亦都有人講就話唔會有陰點，大家可以自由投票，亦都有選委不斷發放聲明，就話可以又驗到手指模，又要呢、這個即係影低張相嚟做記錄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唔好評論究竟邊個贏邊個輸啦。咁我哋就回顧翻啲今日嘅題目，就係啲。兩個月嚟啊，究竟喺競選裏面我哋好多討論過嘅話題，但咧就冇 focus 去講一樣嘢嘅，咩為之呢個 leadership 咧？一個嘅即係做一個領袖啊，其實佢需要嘅乜嘢嘅條件同埋乜嘢嘅，即係個人本身係要點樣去做呢個嘅管理啊，或者係做一個嘅即係 team building 啊等等嘅技巧係點樣咧？咁樣咁，我想問你，其實阿 Carmen， 你覺得一路到而家，你覺得咧你對於幾個候選人咧，我諗特別係兩個大熱門咧，其實即係阿林鄭同阿呢個薯片叔叔咧，你覺得對佢哋印象？ 仲有啊？ 仲有邊個？ 仲有阿里。 哦，係。咁呢個阿里嘅領袖才能係相當之好嘅，大家有一個異象發生啊！今日就係星期四咧，我哋就彌敦道政交所咧就請咗阿李柱銘嚟做嘉賓啦。咁啊，唔知點解咧？其實我哋每次我哋都有唔同嘉賓噶嘛，其實有蕭永清啊，有長毛啊，又成。咁點知請李柱銘嗰陣時咧，阿里咧就要走入嚟呢個直播室裏面咧，仲要咧係喺呢個即係錄影期間咧，就走咗去李柱銘嘅腳喺入下邊咧，自己咧就要參與呢個錄影活動嘅。其實，咁就亦都喺阿 Martin 坐喺度，我哋朝頭早嚟到閒談嗰陣時咧，佢就走埋去咧，就同阿 Martin 傾偈添。 嗯，好堅持啊！ 咁好明顯就係佢對於呢個嘅未來治港嘅藍圖咧。是有自己的睇法，咁所以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大家兩個政治領袖會面咧，都應該嘅，我覺得。 唔好再講就係俾人鬧啊！再喺度嘥時間講爛嘅 呢個operator 啊，長哥就已經笑到就係碌喺度咁滯。咁啊，leadership 呢樣嘢，你覺得係咪 born with 嘅嚟㗎？ 我覺得其實係一，我要咁講啦。當然你可以話有一個咁樣嘅智慧啦，但亦都喺個即係工作嘅生涯同自己嘅生活上面咧，一定係有一種一個歷練嚟嘅。你對人對事嘅一個即係經驗之後咧，你累積咗就會即係自己褪後一步，然之後用一個同理心去諗下，如果我企喺對方嘅立場，我會點樣？ 即係你覺得係個性格嚟嘅？ 我覺得其實係幾樣嘢啦， 即係經過。好多事件，好多經歷之後，喺人生嘅工作裏面累積咗經歷。 咁若啦，呢個當然 可以 build up 到嘅咧。 嗱，呢個當然係嘅。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係，我覺得係一個態度咧。你點樣去睇自己，都睇人哋。即係譬如好簡單，你覺得對方我真係唔會睬你啊啲咁嘅時候，你咪會用一種態度就係、是唯我獨尊咯，我講曬啫咁咯。咁譬如我哋其中一個我哋都討論過一個點咧，就係、是、喺上一次個論壇裏面，當有依個選委提問阿林鄭啦，就問佢啊喂，其實你點樣睇你兩個，即係你同阿胡叔都 共 事過啦， 咁多年、 一個大家都同事， 我諗二十幾年 咁耐啦，咁你點樣睇對方咧？即係其實互相點樣睇咧？依個問題其實係兩個都要答嘅 ，OK？ 咁 其實是一個 neutral 嘅問題。 neutral 啦，即係好中立啦。咁你睇下 A 同阿 B 點答咁。咁我其實有啲意外嘅，即係對阿林鄭嗰個反應咧，就會話：，其實即係當然大家喺度笑到唔識喐啦，就喺度話嗰張台嚇，我睇下你嗰張台胡鬚，即係 我好羨慕佢 啊！從來都冇嘢嘅你咁。嗱，當我其實聽完之後咧，我有少少，即係我有少少啞然啊！即係我直情係唔係啊？你咁樣嚇，咁點解咁答咧？咁嗱，因為我覺得依個咧就唔係一啲咩攻擊性嘅問題，而調翻轉咧。我覺得依個咧就係可以俾你咧攞分嘅，係啦，攞分嘅 ，OK。咁因為好簡單啫，我調翻轉我，即係如果俾我嚇，如果俾我係胡鬚，其實我有諗過點答呢個問題嘅。如果即係你調轉，因為正正而家睇到咧，林鄭俾人揼到出血㗎啦 ，OK。咁我就調翻轉，我就會話啊，其實咧我真係 覺得你是難得的，即係你打一場，大家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場是硬仗啦。李先生又出嚟咁支持你啊，咁調翻轉其實林鄭咧，我覺得亦都可以用依一個觀點，就係、是、我睇到即係好開心啊！你屋企人即係全力支持，即係你太太同你個你個細路一樣坐喺台下，而每一次咧即係任何嘅活動出嚟咧，我都見到佢兩個，而太太咧就即係全程參與咁。嗱，當然你可以話咧，佢突顯咗自己個先生唔喺度。其实是好可能咧，佢个竞选团队咧系会话搞错啊，即系咁样唔知话俾人哋听系咩傻噶，咁啊突显咗。嗱，但系调翻转咧，人哋反而睇得到咧，你有一种胸襟啊。 系啦，即系你领袖其实好多时系咩咧？你唔系话要去任用尽各种机会咧去批评你嘅下属、你嘅同僚或者你嘅上司， 甚至咧唔系话去揿低对方，去抬高自己咧就为之 为之掂 啊。因为咧，其实好多时你留心咧。都唔係單單話即係政治領袖啊，或者係咩？好多時你留心下，好多時喺身邊咧，啲人都會出現一樣嘢，就係佢為咗去表現自己，咁咧就嗰種口舌之都唔係口舌之爭啊，都唔係爭啲乜嘢噶，係口舌嘅 口舌之慾啊！ 係啊，即係要我硬係要講多句， 硬係要講最後尾一句， 係啊， 即係 Facebook 嘅文化 嚇，係我要講最後尾一句咧，就等於贏啊！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咧，你褪後一步諗一諗咧，其實唔係需要咁樣咯。 我覺得有陣時好得意嘅，香港嘅政務官嘅訓練咧，有一種嘅佢哋一種盲點啊，佢就覺得咩咧？好似人生就好似一場大學嘅辯論咁樣，咁我去辯論辯贏你，咁就代為之我贏啦。咁但係佢哋亦都冇諗過你褪後一步。其實身邊的觀眾點樣睇呢場辯論？ 同埋咧，好多時 就算你拗得贏，咁又點咧？ 好多時咧，永遠咧，人嘅心都係咁嘅。我永遠咧都係幫嗰個相對俾人揼嗰個弱者嘅。 係啦， 即係嗱，因為你總會覺得喂唔好再踩啦，即係都踩到扁咁滯啦，啲咁樣嗱。譬如喺某一啲位上面啦，縱使我哋覺得嚇、啊，即係林鄭有度各樣不是，咁我都同你講過私底下，我覺得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女人咧，其實佢係。是辛苦的、即是我同你讲过话其实你 要撑到咁行、 你要问你要问过我你点睇呢即是从你的角度点睇呢我话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从一个女性的立场呢我觉得佢是一个即是真的硬正。 因为佢要撑到咁行其实好辛苦的。 同埋我都同你讲啦你企喺个台上面咁样嗰一个钟头你以为难挨即是大家好明白你企喺个台上面嗰一个钟头、喂嗰种咁样嘅交碌笑容喂我敢担保其实即是如果个镜头一熄咗，只要嗰班下边嘅台下观众一离开咗，我谂佢即刻就已经变咗一个完全僵硬嘅表情， 或者成个人攰晒， 系啊，会真系会融咁滞嘅，即系其实好辛苦。咁但系佢仍然要咁样即系企喺个位度谂啊。当然有好多人就系话，嘿，咁我自己攞嚟嘅可以唔咩咩咩咩。其实即系好多时。我又唔知系咪应该咁讲啦。但系人在江湖，你去到呢个位咧，已经唔再系你个人。嘅即係想去唔想去，而好多嘢咧，即係背後你同我都知啦。其實係一隊人要喺，即係其實你係 more like 一個傀儡咯。 我諗嗱，當然有劇本嘅即係監製喺後邊啦、即係你要演繹好呢個角色。譬如嗰個劇本係西環寫或者共產黨寫嘅、你就唔可以行過半步。咁、所以胡官就當然係最輕鬆啦，因為佢冇嗰個官方嘅劇本喺度。咁就胡鬚就兩邊啦，因為佢亦都冇嗰個劇本冇行得咁死啊。咁奶媽就最大鑊啦。咁但係我覺得亦都係同個人嘅性格有關嘅。所以我就話leadership 呢樣嘢多多少少咧係 born with 嘅，嗰、那個人有冇 charm， 有冇嗰個 charisma， 係同嗰個人嘅性格有關嘅。當然頭先我哋都講過咧，人生嘅歷練係會令到你咧知道有啲位你唔好走入去嘅，有啲位你會應對得比較有技巧。去 manage 你嘅上司或者下属或者同僚对你嘅期望，咁你个人就会越嚟越世故啦。当然系，咁但系都唔会令到你成为一个 leader 嘅。我觉得嗰种 charm 系咩咧？嗱，我认识两个人我都识嘅，其实亦都系共事过。胡官我就唔识，但系两个我都共事过。阿 John 俾人个感觉系咩咧？我觉得嗱，你都见过咁多次，又食过饭又剩。阿 John 俾人个感觉咧，系佢。佢冇乜，第一佢冇乜架子嘅。就算你初初認識佢都好啦，佢唔係。就算佢同一個站面相識嘅人咧，佢我覺得佢同克林頓有一樣嘢好相似嘅，即係佢握住你嘅手或者佢望住你嗰陣時咧，你覺得佢好真誠嘅。嗱、呢個我覺得唔係裝出嚟嘅，係人都知道做領袖要俾群眾感覺到你嗰種真誠。你裝出嚟咧，嗱、譬如我睇，譬如曾蔭權咁咧，佢會捉住你嘅手，但係咧佢握你手嗰陣時，佢隻眼望住下一個人嘅。 即係你同佢個眼係冇交流嘅，咁好明顯就係話佢想快啲完咗呢一個同市民握手嘅過程。 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訓練到咯。但係調翻轉，即係頭先你所講嘅真誠與否啦。 你點樣訓練呢？如果你話嗱，好簡單，我會自然流露咁啊。有陣時即係我想快啲完咗佢，我根本唔想見嗰啲群眾，嗰啲就係我因為工作需要我先見佢嘅啫。嗱，譬如好似你頭先講， 唔係咁，你咪就係、是、你話點樣訓練咪好簡單咯？你咪將呢一個 message 好。即係好熟讀咁，不斷咁記喺自己嘅腦裏邊，即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喂，你要我同你講嘢嘅時候啊，要唔好由朝到晚望住個鏡頭啊，我要嚇自然 地 啊， 有 eye contact 啊，咁其實呢個係訓練嚟噶嘛，喂，好似我成日都同你講，以前電視台睇燈啊嘛，即係睇嗰個鏡頭邊度著，你咪轉啦，係咪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訓練，但係調翻轉咧，頭先你所講嗰個真誠嘅態度咧， 感唔感受到咧對方？ 係啦，其實咧，我覺得每一個人咧都會有個感受嘅，就唔係淨係你話你捉住我的手望住我嘅時候，而係其實自己會接收到一個感覺嘅，你會接收到對方嗰種嘅善意啦。當然啦，呢、這個。亦都係同個人嗰個閲歷有關啦。咁你完全都，你同我細路仔咁，細路仔可能真係俾你氹得到嗰啲咁。咁但係我始終係會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林鄭今次好多即係好多蝦碌啦，即係好多鏡頭出現俾大家睇到、就是，就係話你搞咩？呢啲嘢唔應該咁講。例如我哋講翻頭先，當人哋問你啊，你兩個共事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可以即係。都唔好话加分啊，绝对可以将一个好紧张嘅自己稍微缓和一下自己。其实你将佢褪翻后，将佢攞嚟缓和自己咧， 得分嘅机会嚟噶嘛。 系啊，但系佢都冇去掌握到咧，我觉得可惜咯。 会唔会同个性格咯？我就系话佢好想赢人，好想拗赢人，好想俾人感觉到佢一个才能。佢亦都睇唔起阿胡苏贞，觉得佢好 hea。佢亦都講過喺閉門同選委嘅泛民嘅接觸裏面，就有啲人唔做嘢都周高民望，我都唔知點解講到好激動，甚至喊添。咁我諗即係呢個係反映到佢嘅性格咯，就係、是就算一條咁嘅題目，我都要趁機會咧去表明呢個人係唔做嘢嘅人嚟。 又或者嗱，我唔識佢啊，你知道我冇見過林鄭真人啦、次次都係同阿胡蘇啊、同阿煲太啲人食飯嘅咁。咁我唔知道呢個人係點，但我只係從一個人嘅。即係佢嗰個做，即係喺呢件成件事嘅嗰個定位上面啦，我會覺得其實佢好心急咯，佢急得好緊要，即係咧佢覺得咧，你唔好再喺度耍我啦，我要揸住每一個機會嚟到攻擊你，嚟到即係其實等頭先我咁講，踩低你就抬高自己，但係佢唔記得咗一樣嘢就係、是。踩低對方抬高自己呢一個行為咧，並不能夠每一次都令到你加分。而如果能夠佢喺呢件事上面拿捏得到，做一個稍微謙卑啲嘅態度出嚟咧，我覺得係會好，即係會令件事改觀。 因為你睇到咧兩場電視辯論之後咧，其實林鄭嗰個民望咧係大幅插水嘅。 係。 你最新出嚟咧，差唔多拋離到去到30% 喺第二場辯論之後。好明顯。無論他身邊的競選辦的人怎樣圍爐取暖去歌頌這個林鄭都好，在公眾的觀感來說是失分失得很重要， 是 他不是說對政策不熟，他也不是說回答問題出了什麼大的錯誤，正正出事就出現在剛才你說的那些問題那裡了，就是給人的觀感不好，觀感不好說不是在於你的內容本身對定錯，有時候不是在於說我們對答都好，不是在於我有沒有說錯話，而是說你的觀感，就是說譬如你講嘢的語氣啦，你 deliver 你的內容的方法啦，同埋你有沒有俾人睇到你係有個真性情喺度啦，同埋你嗰個人哋有冇共鳴嘅。嗱，胡蘇回答佢嗰下咧，其實啲人就有共鳴嘅，就係話我哋要唔係 work hard 咁簡單，我哋做 work smart。嗱，變咗咧，佢咧就係咧，你對我，佢話阿 Kerry 對我嘅理解唔係咁多，啊，即係你變咗咧，佢就會翻翻去一個。大家都會諗下，喂係喎，點解啲老細好衰格嘅入嚟我寫字樓嗰度咧，就問我點解台面咁污糟嘅喎 即 係有共鳴喺度，大家。 我覺得呢一題問題啦，即係其實張台有咩多多嘢少嘢咧，我少真係有少少覺得係小學雞。 好 trivial 嘅嘢係。 同埋你會覺得咧，有一個事喺邊度咧？你唔會去pick on人哋一啲咁樣嘅事，就算真係。 OK， 就算真係，你都知道我成日都講 OK， 哇！你嗰張太流西啦，你真係好離譜，就係冧啦！你都知道我成日都咁講，就係冧啦咁。但係個問題，你唔會將呢啲會係你兩個人可能 之間嘅嘢咯， 就私底下喂，我下你 office 嘅時候，我見到喂，你張台真係就係冧，好心執下佢啦，你咁。但係我唔會用呢樣嘢，就係喂，你張台永遠都冇嘢，即係等同你冇嘢 攞嚟去 attack 人咯。 係啦，咁我會覺得咧呢一樣嘢就唔係一個好似你所講嘅。尤其作為一個領袖的表現，重要呢而家呢是去你兩個基本上是一個表演緊，你兩個是去 yes, 是不是 是 一個 show 嚟嘅，大家唔好當係真係 true man show 嚟，係啦，即係而家唔係真係喺嗰個 唔係電視，唔係真係辯論， 甚至唔係而家你兩個喺個寫字樓裏面會喺一個走廊撞到講話，哇！你喺台乜都冇唔使做啊！你咁樣唔係，但係我覺得佢咧係正正顯示得到俾我睇到咧嗰種心急如焚咧氣急病壞已經同埋咧已經係去到。亂咁噏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去到咧，我已經係去到發現呢個係機會啦，就快炮啦！你咁，但係其實不必要咯。 嗱，所以正正就係電視辯論有呢個咁樣嘅好處係咩咧？佢係令到你嘅真性情，因為嗱，坦白講，如果你去過呢啲場面，你就會感受到一種壓力，同埋企喺個台上邊，有陣時真係不容你思考。即係話啊，我嘅顧問咧，啊邊個就教我唔好咁答，要點冇嘅，真係冇嘅，因為你嗰下回應咧，可能就真係咧。一拳打埋你就即係好自然攞手去擋 咁。所以我咪就係 嗰個就係佢真性情。 所以我嘅意思咪就係咁咯。如果佢喺報上去嗰個台之前，佢只要同自己講其實唔輸贏已經唔係我控制嘅。其實佢只要咧好緊守住呢個位，由頭到尾大家都知道。不論胡蘇又好，不論林鄭又好，即係當然大家梗係講話唔係喎，而家胡蘇好個民意同佢個拉，即係拉佢已經去到成30%。我覺得由頭到尾大家都知道，呢一場從來都唔係什麼普選，呢場亦都從來唔係一個公平嘅競爭。其實如果佢兩個好認真咁有一個思考嘅時間，去能力，去自己同自己講，喂，唔係喎，根本由頭到尾。我哋兩個都係一個拉線公仔。當你行上台嘅時候咧，你個人就會褪後一步，就唔會咧去到一個好似拉緊咗個橡筋咁樣咧，去拉緊每一個機會，一見到一樣嘢咧就即刻撲出去搶。 我想突破唔到自己嘅性格嘅局限。 冇錯啦，呢個就過唔到自己。但如果你褪後一步，好老老實實上到去又如何？如果今日我去到呢個年紀，你話我做得到係叻，做唔到就唔叻，係唔係就係因為你哋咁講，我就真係一個唔叻咧？再褪後一步睇，你睇睇今日曾蔭權嘅下場，你仲點解要咁即係咁熱切去搶呢啲咁嘅所謂名利咧？到最後得到又如何咧？咁 嗱，所以 咁我覺得佢嘅表現就唔會咁啦，即係你就會褪後咗一步，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對人嗰種攻擊性會減低咯。 所以我覺得我曾鈺成咧喺即係禮拜五嗰個文章咧喺報紙裏邊咧，佢話林鄭月娥欠嘅係一種自省嘅能力咧。我覺得佢係善思啊，講得好正確，即係自我反省嘅能力。其實任何嘅領導咧冇可能唔犯錯嘅。問題係在於你人進步定唔進步係咩咧？你犯咗錯之後咧，你會唔會有個自省嘅能力？一或係諉過於人。梁振英那种就是我从来冇错，我绝对正确的。所有东西都是泛民，都是肥佬黎，都是美国，都是这个 CIA, 都是什么东台湾佬等等。所以我觉得 2.0 这个讲法不是在于他執行哪个路线。 因为其实人呢很多时候都会跌到一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好了，纵使我今天见到梁振英是一个这样的收场，他绝对不是很收场。 当然不会啦。 你想想真的搞到这样的。下場啦，屋企又 即係遺臭萬年嘅香港 係，即係屋企嘅關係又諸即係諸多問題出現啦，同個女又咁啊，自己同即係市民又咁樣睇佢啊，其實絕對唔好受嘅。但係到最後，林鄭仍然睇唔到嘅一樣嘢，只不過係一樣，就係佢深信。其實每一個呢啲人咧，佢哋都深信咧，呢啲事咧係唔會發生喺我身上嘅。我唔會嘅。 This time is difference。 係啦。 即係我係唔同嘅，我唔會嘅咁樣咯。 唔會嘅，係因為你咁講，即係個手指永遠係指係對面。OK， 又係因為你咁講，你唔得民心，係因為你又樣又衰，係咪？因為你又唔識講嘢，係 因為你話用埋一班人又唔得。 係啦，你又同埋一班咁樣嘅廢柴一齊，咁啊梗係咁噶啦。到我嘅時候咧，我又換曬一班子啊，我又會重新再嚟啊。我嘅識見，我嘅睇法，我嘅做事作風，所有嘢都會將成個局面改變啊咁。 呢一樣嘢咧，其實正正就係令到一個所謂，就算你有呢個 leadership 嘅人都變成咗失敗。 所以我就話，除咗性格之外，你話後天係咩咧？就係、是、點樣將你嘅經歷轉變為動力咧？ 呢、這個咪就係頭先你所講嘅自省 一個自省嘅能力。我覺得咧，你講喺政府裏邊嘅即係一啲政策推動嘅經歷咧，我相信林鄭是会比胡苏优胜添，因为他做过的部门推动的政策都不少。 同埋重点是在于你看到很多时候他做很多细节的，他很着重细节的。 是着重很细节的人，这个政务官的训练。但问题就是这样，当你做到阿头了， 嗯， 即是说你做到阿头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越级去指挥前线的下属呢？ 嗯， 你会不会将你对细节的要求，包括那张台怎样摆东西巨细无遗这样，要求下属去跟随你的做事方式去做了，这个正正就是两个人的分别，我觉得。 嗯。 我自己跟过曾俊华做事，其实曾俊华本身的人呢，他要你做事都好，他是会希望你主动提出的人来的。你明白吗？有些老细就不是了，我读好晒了整个 plan， 我就摆在你面前。这种方式是 work 的，你管快餐店，管茶餐厅，管一个的工厂都可以的。因为你管的人呢，其实是一些的我们叫劳工劳动力为主的人，一些的低质素的服务业都得的。因为呢，如果你不是这样管呢，他就会走了去的。即是你一定要写清楚 ABCDEFG 这样。见到客要讲什么什么，然后收碗收碟的时候要讲什么什么。那你就可以管理好一间茶餐厅。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是以人为主，特别是在政治上的管理呢，你那些人呢，第一本身咧，佢哋都唔係一啲嘅，即係本身都經歷過好多嘅教育水平啊，同埋一啲嘅即係高班嘅人嚟噶嘛，係管理層嘅人嚟噶嘛，都係就算政務官都好，你諗下佢做咗咁多年嘅政務官，佢哋都係一間公司嘅管理層嚟噶咯，已經係你點樣管人嘅人呢？ 即係我都聽你講過好多次咧，就譬如在一個即係管理的時間啦，咁林鄭就自己做好曬一套功課嘅，咁然之後就叫你交功課。當你交功課出嚟之後咧，佢就會首先就先批評到嗰一套下屬交上嚟嘅功課咧， 體無完膚啦， 如何不堪啦，係咪？咁人咧就因為時間關係，就喺台底就咁拎咗， 方太咁啊， 拎咗碟送出嚟。 因為時間關係，嗰碟餸煮好曬就可以閉門煮嘅。 一拎咗碟餸出嚟之後咧，嗱其實。不在於你拎出嚟嗰套係比你個下屬好幾多，但其實真正嘅問題出在邊度咧？係你依個動作咧，就會令到你個下屬咧出現一個好大嘅羞辱感啊！ 即係佢被羞辱， 係啦，佢嗰個羞辱感咧，佢就會令到佢就係、是、咁好啦。咁以後咧， 唔 係係以後點咧？唔單止你叻曬，就點咧？我 hea 做嗱，還掂阿方太嗰碟餸一定好味過我噶啦 ，OK 色香味都比我好噶啦。咁既然係咁咧，我就我咪做求其 hea 做嘢應付你咯，應付你嗱。咁遇事者咧個結果就會帶嚟咧，你係永恆性就要去自己拿起個鑊鏟啦。 但係呢個又係一個 self fulfilling 嘅過程喎，你又永恆地覺得你啲下屬好渣喎。 咁嗱，咁 惡性循環嚟 嘅 喎，呢個 係誒冇問題嘅。如果你係一個一人世界咧，或者一人公司咧，其實完全冇問題嘅。咪炒餸又係你掃地啊，你出上菜啊，你出去收錢又係你，冇相干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係講緊一個政府， 係啦。 而家我哋講緊 一個 teamwork 嘅政府， 係啦。咁你點搞咧？ 同埋最慘係你唔可以炒得嗰啲下屬喎。嗱，如果我喺快餐店。或者我个士多仔，你喺度 hea 做，我叫你执货你唔执，我叫你坐喺度收银你走咗去厕所，我可以炒咗你啊嘛。但系我话政治嘅管理咧，个 leadership 咧，佢同私人公司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是那些雇员不是受聘于你的。 嗯，就算是一个商业机构都好啦，如果你的机构去到一定的模式呢，你如果作为一个管理层你都会想一下，不单止是你又上菜又收钱又对。因为你知道你同一个 team 行一起 work 的时候呢，喂他可以整蛊你的嘛。或者就算他不整蛊你，你去帮他修补他们的不济啊。佢哋嘅筆跡你都好大劑， 所以你睇佢個競選嗰份小冊子咪咯，佢星期六休息又翻工，永遠都係翻工，所有嘢都係翻工。 係 你咁樣做法嘅話，你永遠都覺得自己下屬唔得，我自己最叻。然後咧，下屬舐出嚟嗰啲大大小小嘅鍋咧，你又要幫佢冚。跟住你要開會，你就變咗羞辱啲下屬， 甚至 有惡性循環。 甚至我覺得其實佢講依句説話出嚟嘅時候咧，都有啲奇怪嘅。其實佢當係講佢話，我最大嘅興趣就係翻工嗰啲工作咧。即系嗱，我唔系觉得佢系喺度认叻扮， 我唔觉得佢真系佢嚟嘅。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佢嚟嘅，即系佢讲真心话嘅。但系个 point 喺边度咧？佢唔会考虑一下咧？其实你依 個動作咧係無形俾咗個好大嘅壓力你嘅下邊，因為點解咧？喂，老細唔走，我唔敢走啊嘛。老細翻咗嚟，我又唔可以唔翻噶嘛。即係你明啊？嗱，其呢個永遠都係一個心理嚟嘅。咁你令到你嘅下屬就係覺得 戰戰兢兢嘅，永遠都係。 同埋好罪疚感啊！死啦，老細翻嚟，我又咁樣。喂喂，我今個禮拜六蛇去唔翻啦，下個禮拜六老細又見到佢。我星期一見到嗰啖嘢又擺喺台面，咁我就會諗，唉，是但啦，星期六翻兩個鐘都好啦。嗱。咁樣就會變成一個越嚟越大嘅疏離感啊！大家，因為我、 那個、 其實我係為咗去應酬你。係 啊，我係應酬你 咯。咁嗰一種咁樣嘅應酬就開始咧，大即係如果我作為你下邊嗰個，我就會步步為營，就係、是、死又係咁啊！喂，佢又係咁啊，佢又咁嗱，我得兩個方法就揀。第一個方法，我揾機會走。 就洋辣門啊嗰啲咯。 係啦，我揾走人，我揾機會走人。嗱，既然我哋係政府部門，你唔炒得我，我係鐵飯碗，我咪揾機會轉去第二度咯。係咪？我唔好跟你啦。第二個方法就係咩咧？我講大話。 Silence。 我唔係我講大話，我講大話就係點咧？我永遠做一啲咧虛嘅嘢出嚟應付你，咁你就唔再係變成一個團隊。 係 carry 好嘢嗰啲咯。 係啊，即係永遠就係 奴才咯，變咗。 係啊，應做應聲蟲咁。我覺得如果你是這樣呢，不要再講是 leadership， 其實你只是要去即處理這些問題呢，沒完沒了、 啊、這個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呢 管理層都有不同的 level， 我覺得、 嗯、 如果你去到一個行政長官的 level， 這樣的 micromanagement 和這樣的性格呢，我覺得是災難性的，他會跟梁振英是一模一樣的、 嗯、 這個就是兩個人本身都很相似，我覺得、 嗯、 梁振英又是喜歡閉門做事，然後自己度完之後呢覺得自己這些事很行，然後推出來跟著整班柴仔就說梁生好事，其實就是這樣，跟著出台就冧檔，但是莊曾那種做事的方式呢，其實就我覺得很明顯有個分別的，莊曾就是就算他都是想你弄動那些事、 嗯、 但他就會跟你好像朋友式咁傾偈嘅，就話俾你聽啊，細良，我最近咧呢個財政預算案出咗台之後咧，啊點解啲人鬧得我咁緊要嘅咧？嗱、 嗯， 其實佢有佢都有定論嘅，其實佢想你幫佢手， 同埋仲有 去影響個輿論， 同埋仲有，如果你話喺莊曾下邊嗰一班人，又點會唔知道？即係阿 Sir 其實想要我乜嘢啊？唔通我真係以為 傾偈嘅朋友？ 唔係係嘛？即係從來。我都同你講過好多次，從來都唔會諗住同你嘅老細拍拖，從來都唔會諗住同你嘅老細咧係朋友噶嘛。喂，你老細同你講嗰句嘢，佢當然係有諗過，你當佢係試探又好，你當佢係咩都好。 但佢係咩？佢係令到你 feel comfortable。 佢其實佢嗰個語氣，佢嗰個 deliverables， 你覺得係 comfortable 啫，唔係等於 哦個餡係一樣。 係啊，唔係等於佢 唔係等於佢同你做朋友，或者同你吹水。 千萬不要搞錯。 咁所以我就話咧，嗱，佢呢種方法就好啦。咁你跟住講啦，最主要嘅原因咧，我哋都係咧呢個明報同埋南華早報咧就反對呢個預算案最緊要。 嗯。 咁咧就咁你講咗自己睇法啦。 嗯。 咁佢就唔會話俾你聽。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做好了。佢、 嗯、 又唔會咯。佢、 嗯、 就話：阿細良，你覺得應該點樣做呢、 嗯、 因為南華早報佢哋咁樣一路即係扯落去咧，我哋都好難即係去下個禮拜投票啦、 嗯。 你覺得應該點做好呢？嗱，咁即係佢永遠將嗰個主動性擺翻喺你嗰度。奶媽嗰種做法係咩咧？永遠佢都係好要叻，好 lead 嗰件事啊。嗱、 嗯， 兩個手法係好唔同，但係個目標係一樣嘅。奶媽就話。嗱，我已經決定咗噶啦，藍組邊個邊個咁樣，你負責揾譚慧儀，你負責揾明報劉俊圖，然後咧聽日晏晝我哋再聚頭，然後話俾我聽佢哋點樣回覆，咁就完啦，散會。你就唔使諗嘅，你亦都唔會俾 advice 佢。譬如好簡單，你知道如果打俾劉俊圖係會賴嘢嘅。嗱，胡蘇嗰種做法咧，你就會即係好坦白同胡蘇講啦。 嗯， 你話嗱，我嘅建議就係咁啦。 嗯。 打俾譚慧儀係 OK 嘅，但係千祈唔好打俾明報。 嗯， 如果唔係咧，佢會仲砌得更啲。 蝕埋多幾句啊！ 係啦，仲砌得你金啲。 叫你叫我出嚟。 咁但係我就會建議，不如我哋先揾個中間人。 嗯，譬如去摸底啦。 係陶韻新啦。 嗯， 揾陶韻新去，由陶韻新同我哋講，咁咪會好啲咯。咁樣嗱、嗯、好啦，呢、這個假設呢件事咁樣做完之後咧，你諗翻轉頭啦，我話政治管理就係咁，邊個效果會好啲？ 嗯， 嗱奶媽嗰個問題就係會你明知佢中伏。 因为你怕佢嘅真系，我都费事同你拗。 唔系我个心态好简单， 你话打明报我咪打咯， 我咪交单咯。同埋 by the way， 我顺手同仲要同埋明报讲，阿 Sir， 唔系阿陶叔，你都知啦。其实咧系 我都知道咁样做 系老细，我又唔会 name 系 Carrie， 我会话老细叫我嚟噶。咁喂，你估刘俊豪唔知我个老细系边个咩？诶、哎，死得咁就得啦。咁佢就会话咧，消息人士同我讲吓。林郑咧就要佢嘅下属， 对佢不友善， 系啦，就咁样咁样，但系真系写埋出嚟。 咪正事就系咁咯，我就话，我哋先休息一阵，招呼咗我哋一位特别嘉宾入嚟直播室先，一阵间翻嚟，大家睇下呢个特别嘉宾系边个。